小韩啊，你还嫩点儿。 魏晨最后留在这场擂台赛公共频道里的消息，足以让全荣耀的玩家吐血。韩文清如果还嫩点的话，荣耀里还有人敢称成熟吗？这家伙吹起牛来，真是一点逻辑都不讲啊。不过这里到底是星星的主场，作为星星粉，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笑得出来。霸图粉就闹心了，输他们不会畏惧，但输给这么一个家伙真是够恶心人的，尤其败阵的还是他们最最尊敬的队长韩文清。没有人会因为这场失利责怪韩文清，他们已经从队长身上看到了他一如既往的勇气和胆色，只怪这个对手太卑鄙、太狡诈、太没有下限。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家伙正是韩文清这种耿直打法的克星吧。擂台赛已全部结束，两位选手同时从比赛席中走了出来，魏琛自然是满面春风，挥着手不要脸地绕场走了整整一圈，路过客队观众席时，疯狂的嘘声也没能抑制住他的笑容，他甚至笑得更开心，向客队观众挥手致意得更加认真了。现场安保人员如临大敌，那可是霸图粉丝啊，向他们挑衅那不是作死吗？连忙一边向这边加派人手以防万一，一边派了人过去劝魏琛理性庆祝。魏琛倒挺听劝，很快完成了他的巡回，回到了星星选手席。星星的诸位早已经站起身来迎接这位取下决胜局的大英雄。 哎，都坐都坐， 魏琛气宇轩昂朝大家一挥手，大家笑。这个时候谁也没有去吐槽什么，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这胜利对魏琛来说有多重要，有多么不容易。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魏琛随后又说道。接下来的团队赛他不在出场名单中。 放心， 叶修点了点头。唉，魏琛长出了一口气，回头望向电子大屏幕。他所做到的一切，他所争取到的胜利，都清晰地记录在上边。这或许不是他取得过的最辉煌的胜利，但却是让他最满意的一次胜利。时间不可能让他停留在这一瞬，但是眼前的一切一切，他相信自己到死也不会忘记。擂台赛结束，星星取得了一个人头分的优势，胜利对于士气的提升是显然的。不过要从实战角度出发，一个人头分对于团队赛的影响向来是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两队都没有返回备战室，直接在场外开始了接下来团队赛的部署。比赛才刚刚开始，两队动员的腔调倒是出奇的一致，只是对于星星而言，这么说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擂台赛的胜利有所松懈，而对于霸图来说，这自然是在鼓舞大家不要受到擂台赛失利的影响。两队说这话的核心思想都是一个人头分的优势不算什么。两队的气氛都相当凝重，魏琛在吹嘘了一会儿自己的胜利后，也很识趣地闭上了嘴，很严肃地和大家一起分析起了团队赛的对策。时间过得很快，裁判已经来到场外徘徊，不住地看着表，准备提醒双方选手开始上场了。擂台赛上输掉一分的霸图战队率先起身，没让裁判招呼就主动向场上走去。韩文清、林静妍、张家乐、秦慕云、张新杰和第六人白岩飞，这是上赛季霸图战队一路冲杀争冠的阵容，也是人们心目中霸图战队的主力阵容。只是这个赛季韩文清、林静妍、张家乐三位选手开始轮换，再加上小将宋其英冒起，他们的这支阵容出现的次数倒是相当有限，甚至在季后赛的首轮赛事中都没有排出。但是现在面对星星，首回合客场，霸图终于排出了他们上赛季用来争冠的这支阵容。 巴图铁粉们也立即开始鼓掌尖叫，为他们的战队打油加气。星星这边呢，队长叶修却只是在欢呼声响起时随便朝那边扫了眼，然后就转回头来接着说他要讲的话了。不过时间确实也差不多，叶修三言两语后也已经讲完。 上吧。 在他的招呼下，星星战队这边出战选手也站起了身。叶修、苏慕成、方瑞、唐柔、安文义都是并不让人感觉到意外的出场选手，但是最后站起的这一位， 这是谁啊？ 转播中的潘林都是以不敢确认的口气疑惑了一声。 罗吉，星星派出了罗吉。 罗吉这名字他叫的都有些不顺口，因为他几乎没有多少次在节目中叫到过这个名字的机会。常规赛星星派出罗吉上场的时刻少之又少，直至到了赛季末段，罗吉才得到了比较多的出场机会。但是罗吉不同于魏琛，魏琛在赛季末突然开始出场，大家会想到这是在调节状态，季后赛要发力了。可是罗吉呢？罗吉是新秀，是年轻选手，他的出场人们很自然想到的是在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多一些比赛来积累经验。从很有限的出场机会中，大家也可以看出罗吉有一些特质，但是水准还说不上特别优秀。这或者是一个会有前途的选手，但是现在还需要成长，人们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现在罗吉赫然出现在了季后赛第二轮星星对霸图主场比赛的团队赛名单中。 不会是搞错了吧？ 潘林还有点不相信这种可能，没准罗吉只是恰巧站起身呢。然而并不是，现场的电子大屏幕此时已经打出了两队的出场阵容名单，罗吉的名字非但在其中，而且还是在首发五人当中。星星是安排了唐柔来打第六人。季后赛可不是一个给新人积累经验的地方，在这片战场每队都恨不得掏出自己的所有武器。那么罗吉难道就是星星在这主场准备拿出来对付霸图的武器吗？现场议论纷纷，网上也到处都是讨论的声音。潘林又要李一博谈谈对此的看法，李一博哼唧了半天，等于是介绍了一下罗吉的风格，至于派他出场的用意，李一博愣是含糊过去了。双方列队场上相见，率先握手的自然是两队的队长。十年对手，只在这季后赛的战场上两队就相遇了足足有四次，也是在这片战场结下了解不开的过节。而之后的第五、第六、第七赛季两队再未相遇，加世战机开始衰落，韩文清也逐渐露出老态，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人们，这二人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荣耀联盟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而后第八赛季叶修退役，彻底告别这片舞台，韩文清成了唯一一个游自在场上拼搏的初代选手。那赛季霸图战队季后赛挺快就被淘汰，人们叹息着好像看到了一个时代彻底落幕。谁想第九赛季霸图战队就揪起了几位老将，最后重新站到了荣耀战场的最高舞台。然后第四赛季叶修领着一支自己搭建的新军从挑战赛又杀回了联盟，直至现在两人再次在这个结下过节的场上握手。那个时代又回来了吗？看着这一幕，一些荣耀老粉纷纷有一些恍惚感，这两人的对决曾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那个时代大家本都以为已经结束了来着，可是这两位怎么就又撞在了这里呢？ 有进步啊。 叶修握着韩文清的手时说，虽然是对手，但他或许才是最了解眼前这位的人， 为了击败他，他也曾绞尽脑汁，奋尽全力。他熟悉韩文清的意识、操作、手法，稍有变化，他一眼就可以察觉。 你的散人也不错， 韩文清说。他是有改变，但是说起改变，他又哪有眼前这家伙变得彻底。职业生涯的晚期，他居然干脆放弃了原本最擅长的战斗法师，操持起了散人这么古怪职业。可韩文清却又比任何人都敢肯定，散人或许真是一个无比适合叶修的职业。因为就像叶修对他的了解一样，他同样熟悉叶修有多么可怕。荣耀教科书这个绰号可一点也不夸张，只会比想象的更加强大。 现在知道怕还来得及？哼，你是在和我说话？ 怕？韩文清的字典里什么时候有过这个字？叶修笑笑，再不多说什么，和霸图的其他选手逐一的握手过去。张新杰、张家乐、林静妍，这都是他无比熟悉的老对手了。所谓的那个时代，本就不可能真就是由两个人铸就的。无数的人或许已经离开了这片赛场，但是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世界的某一个角度注视着他们这些游自在场上拼搏的家伙们呢？转身，两队选手一起迈向了他们的比赛席，角色一个一个开始载入。这些角色，有的人们早已经耳熟能详，还有的却是在本赛季才开始崭露头角。或许相比起选手，这些角色更能承载荣耀的历史。当有一天叶修、韩文清、张家乐这些人彻底不在场上的时候，那些他们曾经使用过的角色却会永远记载着他们在这场上留下的一切。季后赛第二轮，星星主场对霸图，团队赛开始。